他们又选出了10名的预备宇航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向公众介绍新选出的10名预备宇航员，经过2年培训，他们中的合格者将前往国际空间站或参与登月项目等深空探索项目。美国航天局发表声明说，这是时隔4年招募的新一批预备宇航员，包括6名男性、4名女性，年龄在32岁至45岁之间。他们半数是军队飞行员，其他人包括一名医学物理学家、一名钻探专家、一名海上机器人专家、一名从美国航天局转行的航空医生，以及一名曾在一些世界级和国家级自行车比赛中创造佳绩的生物学家。声明说，自2022年1月开始，这10人将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开始为期2年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分为5个方面：操作并维护国际空间站系统、太空行走训练、掌握复杂的机器人技术、安全操作 T38 教练机，以及掌握俄语。 最后这项训练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的核心舱呢是由俄罗斯首先发射上去的，其中有很多的操作呢都是俄语标志的，包括呢也有俄罗斯的宇航员呢在国际空间站工作，所以呢掌握俄语真的是必修课呀。再来说一下有关宇航员的选拔，这确实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我说的这个不容易呢，是指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他们很好的训练出来，并且送上太空，这个过程还真的是挺不容易。对于呢个体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中和各位说过啊，选宇航员身体条件好，那是没得说。此外呢，对于智商、情商都有很高的要求。智商呢，要求这些宇航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呢，学会各种复杂机械的操作，包括进行太空行走。那情商又高在哪儿呢？其实在国际空间站范围比较狭小，哪怕啊，国际空间站的整个的这个实际的使用面积要比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呢要大一倍以上，但是我们也得说，那个毕竟不像在地球啊，尤其是常住的人员呢比较多，所以大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将会进行2年的训练啊，最终呢是不是都能够如愿前去国际空间站能够工作，这也是不好说的一件事情啊。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尼泊尔启动了第4次的虎口普查，看一看当地的老虎目前是什么情况。 尼泊尔近日启动第4次全国野生虎普查，以掌握境内生存的野生孟加拉虎数量最新数据。这次普查将持续约3个月。据报道，普查将分阶段展开。在第1阶段，政府将派出超过100名技术人员，借助数百部红外感应相机监控野生孟加拉虎的活动情况。其他参与普查的人员包括护林员、兽医和安保人员等。之后，有关人员将分析相机拍摄图像。尼泊尔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局打算于明年7月29日世界老虎日公布普查结果。尼泊尔曾于2008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过虎口普查。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得益于反偷猎等保护野生虎措施的加强，尼泊尔成为野生虎数量增加的国家之一。2018年的普查结果显示，尼泊尔生活着235头野生孟加拉虎，相比2009年的121头增幅较大。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孟加拉虎是亚种之一。尼泊尔是孟加拉虎的栖息地之一。依照世界自然基金会数据，全球现有约3900头野生虎。 说一说虎，别看呢兽中之王，但是呢在目前自然界生存的条件下，哎呀，它的种群数量可是岌岌可危呀。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城市的建设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导致老虎的栖息地啊数量是在不断的下降。我们来说一下啊，举个例子，我了解到像东北虎生活在咱们中国东北，包括呢俄罗斯的境内也有啊。东北虎呢对于自己的生境的要求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一只东北虎它的领地得要100到200平方公里，那么只有这些领地上生产的这些小动物们啊，这些口粮才能够使得它生存下去。如果呢我们对于自然环境进行了开发，那东北虎不会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它能够吃到的食物数量也就不会这么多，那么它繁衍后代呢也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那几十年下来之后呢，你当然就会见到东北虎的数量会下降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实际上现在呢我们看到东北虎的数量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的， 那恢复的主要原因呢，也是我们对于自然环境有着更多的保护。那么再往南边来说啊，我们刚才讲到了在尼泊尔，甚至呢再往南一点，像在这个南亚一带，其实越靠近赤道，老虎的体型呢相对就会小，同时呢老虎需要的生境的半径呢也会变小。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也是一只老虎啊，要比其他的小猫小狗需要的生活空间是大的很多。所以人类保护老虎最关键的不是说给它送几只鸡啊，送几只羊啊，满足它的口粮，而是要给它足够的生存空间。只有着这些生存空间够它能够繁衍后代了，它的种群数量才能够不断的上升和恢复。好，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最后一个话题啊，哎呦，这个还不是最后一个，这是倒数第二个，来讲到的是天宫课堂啊，将会在9号正式开讲。今天呢是12月7号，就是后天，天宫课堂正式开讲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日前表示，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日15时40分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狄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央视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尊课堂。届时13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9号我们将会看到呢天宫课堂的第一课呢正式开讲了，而这仅仅是第一课，接下来呢肯定还会有后续的课程。目前为止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天宫课堂的相关的课表啊，这次天宫授课呢会有一些生物学的实验，也会有物理学的实验，主要呢是以物理学的实验为主，因为这些物理学的实验呢方便来去展示，而且在天宫课堂呢要让大家看到的是在微重力的环境之下，哎，究竟呢一些地面上常见的物理现象会变成什么样。我也很期待呀，这次太空授课能够给在地面观看的这些同学们，这些小朋友们啊带来多大的冲击。随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在天宫授课当中一些有趣的知识点。好，接下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在资讯的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说一说咱们国家野生兰科植物的专项调查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发现了31个新的物种。 日前正在进行的全国野生兰科植物资源专项调查项目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查清了云南、广西、西藏等16个兰科重点分布的省区市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发现了贡山小红梅兰、米林蛇唇兰、中华珊瑚兰等31个新种，条纹双唇兰、广妥牛齿兰等12个中国新纪录种，以及一个大陆新纪录，属米蜘蛛兰属。近年来由于无序开发利用和原生地生态系统退化等因素，导致野生兰科植物资源急剧减少，甚至区域性灭绝，全面加强保护已迫在眉睫。为加大我国兰科植物资源保护力度，建立科学的管理监测体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18年启动全国野生兰科植物资源专项调查项目。据悉，我国是世界兰科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记载兰科植物共181，属1745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兰科植物占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总数的1/4。兰科植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独特的观赏价值，在我国开发栽培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特的兰文化。 来说一说兰花，兰文化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啊，真的是处处可见，大家在一些背过的古诗词、一些成语当中也会见到兰的出现啊，比如说我们形容美丽的女子叫兰心蕙性，对不对？就是说她气质非常好，品格非常高啊，然后还说君子如兰，哎，甚至有一种话叫君子兰，哎，这都是和兰花有关嘛。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咱们针对野生兰科植物的调查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发现了31个新的物种。这说明呢，在咱们国家广袤的国土上，还有大片的这些兰科植物，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其实是有限的，得需要抓紧时间来去了解它们。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啊，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呢，可能被开发了、被利用了，而在这片土地上呢，也许就生存着 数量非常少，但是呢，品种很珍贵的兰科植物，如果提前没有对它进行了解，可能我们就与一个兰科新的属种就失之交臂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开发城市建设经济的过程中，依然要对我们的家底儿，对咱们的这片国土上的兰科的植物，对于更多的植物、更多的动物，要有着更多的调查研究和了解。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题也是和植物有关系，而今儿呢讲的这件事儿啊，非常的甜蜜，是一种糖，这个糖的名字叫蜂糖。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如果去加拿大旅游，蜂糖一定是伴手礼中的标准答案了。作为松饼的最佳搭配，蜂糖可以说是许多人，尤其是北美人日常饮食的必备品。然而今年由于各种原因，蜂糖产量赶不上需求，价格不断上涨，所以加拿大最近宣布释放蜂糖战略储备，以缓解目前供不应求的局面。正所谓制糖产量要看天，枫树糖浆有多甜。蜂糖是怎样加工出来的？它为何会集中在加拿大？今年供不应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甜蜜枫树的小烦恼。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有点甜，咱们来说一种糖，这个糖啊叫做蜂糖，也是加拿大的特产之一。在不久之前，我们听到加拿大的邻国美国对外宣布呢释放战略石油储备，而加拿大呢也在最近释放了有液体黄金之称的蜂糖浆的战略储备，以缓解供不应求。根据加拿大魁北克蜂糖浆制造商协会宣布呢，将释放呢大约2.3万吨的蜂糖浆的战略储备，相当于啊加拿大总储备量的一半。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魁北克蜂糖浆的产量，则是占据全球的70%。美国呢是蜂糖浆最大的客户。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究竟蜂糖浆是怎么制造的，以及为什么加拿大会把它当成国家的战略储备。今天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我们的老朋友了。史军博士您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在疫情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去加拿大回来之后呢，给我带的伴手礼就是一瓶蜂糖浆。而这个蜂糖浆呢很有特色，它的外形呢就像是枫叶一样，那个瓶子呢很好看，里面装的是蜂糖浆，据说啊还挺贵的，那一瓶呢合人民币得好几百块钱。但是这个味道呢，我尝完之后呢觉得真的还不错，就是这种甜呢它是一种有烟火气的甜，而且呢它这种甜呢特别的接地气儿，这种甜呢你不会觉得它很腻，也不会觉得它很齁。基本上我对于这种蜂糖浆的描述我已经词穷了。我不知道史军博士您有没有尝过蜂糖浆，在您看来您怎么来怎么描述蜂糖浆的味道？ 怎么说呢，因为蜂糖浆它主要的成分呢其实跟我们平常所见的那种粘稠状的蜂蜜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蜂蜜啊，它的主要的成分实际上是这个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啊。因为这个蜂蜜嘛，它是蜜蜂采了这个花蜜，然后经过了它的一些消化处理以后才产生的这么样一个物质。所以就把花蜜里面的蔗糖分解成了这个葡萄糖还有果糖。但是蜂糖呢，它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植物产生的蔗糖的状态，所以它看起来都是稠稠的，但是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儿啊？你看起来就是跟蜂蜜非常类似，包括说跟我们看到的这个麦芽糖，麦芽糖浆也非常类似，但是实际上都不是一东西啊。麦芽糖浆是麦芽糖，这个蜂糖呢，或者叫枫树糖啊，严格意义上说，枫树糖这个实际上是蔗糖啊，当然它也有一些特殊的风味儿啊，这确实有，这是因为枫树本身它有一些风味物质，就比如说像这个香草醛，在里面就有， 那香草泉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吃的那个，这个香草冰激凌里面会添加这样的物质啊，类似于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冰激凌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加在里面呢，肯定会觉得，会有一些调节的这种清爽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了，这个枫糖浆除了这些以外啊，它可能还跟它本身加工过程中，收集的这些容器啊、设备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关系啊，就包括说它储存的一些方式啊，都可能会影响到它后期的这种风味儿啊。 所以您刚才告诉我们，枫糖浆就是来自于枫树，别的树是也产不了枫糖的，我的理解对吗？ 那当然了，枫糖肯定是枫树产的才能叫枫糖，那其他树产的这就不叫枫糖了，是吧？ 哎， 啊， 那咱们 比 国 如说 家 我们也， 有没有枫树？怎么没有听见中国人吃枫糖这个事儿呢？ 我们有枫树啊，枫树这是一个大的家族啊，我们说的枫树实际上是这个无患子科啊，枫树气属的啊，就是拉丁名是。这个 Acer，这个也是跟某个这个电脑品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啊，这个单词，是这个属的植物，它在北半球是广布的啊，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北美实际上都是广布的啊，当然了，分布的物种呢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在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叫元宝气。或者叫平机器啊，那我们看到的，在北京这个大街小巷，通常看到的这个枫树呢，通常是这种啊。当然还有一些像红枫啊、鸡爪槭啊，其实这都是这个枫树这一大家族的成员。但是这类枫树呢，主要就是以观赏啊为主了，它是产不了那么多糖的。其实到今天为止啊，世界上主要产糖的。枫树就三种啊，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通常意义上说的这个唐枫，就是这个加拿大国旗上那个叶子那个形象啊，代表的那个唐枫。一个叫美国红枫啊，还有一个叫黑枫啊，就是这三种是主要产糖的啊。那这三种呢，都分布在北美，但是在欧亚大陆实际上就没有这种产糖的枫树了。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产糖的。东西多呀 我们这边产糖的，这个有甘蔗呀，是吧？在亚洲，这很早以前我们就会用甘蔗了，因为在汉朝的时候，甘蔗就已经传入咱们中国了啊。包括说在后来，这个制糖的技术啊，那到唐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就没有再去寻找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这种糖的一个木本的这种作物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我们中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做麦芽糖了。那这个东西可以直接从这个粮食里面获取的啊，连这个糖料作物都省了。那所以在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面。麦芽糖，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吃甜味儿这个东西的一个主要的这种，甜味剂啊，后来才有了这种蔗糖被广泛应用。实际上，蔗糖的大规模广泛应用，那都是很晚近的事情。 哎，那我们说说加拿大，为什么枫糖在加拿大会被称为液体黄金？以及那边呢，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吃？甚至呢，加拿大都把枫糖浆作为战略储备，这足以见得它很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加拿大有这个吃枫糖的一个传统。那当初的这个美，这是欧洲的殖民者来到北美的时候。那当时刚到美本的时候，你不可能所有的这种物品都带去，是吧？啊，而且在加拿大这个，比较寒冷的气候下，你种甘蔗肯定是不切实际的。那怎么办？那你总得寻求这个糖的来源啊，因为这糖是，我们人类特别渴求的一种物质，因为它本身代表了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好，那。 那怎么办？您寻找替代品的时候，就发现当地的这种原住民，他们实际上是就在使用一种特别的这种器具收割方法去收割这个蜂糖，因为蜂糖，是当地的这些人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甜味剂啊。当然，这种甜味剂在世界各地实际上都各不相同啊。对，我们世界上的不同区域的这种原住的居民，在漫长的这种历史进程当中，都发现了各地的这种特殊的一些糖分的供给。就比如说在中南美洲啊，有这个龙舌兰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龙舌兰，有这个龙舌兰酒啊。为什么能有这个龙舌兰酒呢？很简单嘛，因为这个龙舌兰它这个出来这个液体里面有糖啊，包括说我们去东南亚，有很多区域这个产的糖是从类似于这种棕榈树的这种植物里来的，它是把它的这个花絮砍开流出来的一个汁液，这些汁液里面是带糖的，所以就是最初的这种，欧洲的殖民者来到北美以后，他们就选择了这种当地的这种一个提供糖的植物作为他们的一个食物来源啊，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这种糖蜂啊，我们叫北美红蜂啊，包括黑蜂啊，在加拿大这个区域的分布实在是太广泛了啊。那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储备的资源，可以这样来看啊。那你只要去收就行了，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哎，我们需要把这些植物把它清理掉，然后种甜菜啊。那甘蔗是种不了了，那你还可以种甜菜嘛？啊，那也用不着种了，那你直接把去收获就完了嘛，是吧？或者说你就好好的把这些枫树经营好啊，那你就能获得足量的这样子一个糖分了啊。毕竟加拿大本身它的人口也不多嘛，所以长久以来啊，就这两个，一个是历史的原因，一个是现阶段这个资源的原因，综合起来啊，你就会发现啊，那选择糖蜂实际上是加拿大它本身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切合现实国情的一个选择。 因地制宜选择了枫糖浆。那时至今日，是不是枫糖浆已经在当地啊成为了某种文化的标志，所以呢才把它当成是国家的战略储备？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也不光是这点啊，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是两个因素加成的一个结果啊。首先，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传统食品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是这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啊。那因为你种其他的还是要费点劲的啊，因为毕竟是偏这个寒温带啊，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国土面积是在寒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言呢，它发展其他的糖料作物，实际上都还挺不容易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甜菜啊，那甜菜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带的糖料作物了啊，但是在加拿大种植的话，还是会碰到很多的这种温度上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认真的经营好这样的一个，糖蜂或者说这类植物吧，还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究竟啊枫糖浆是怎么采集生产出来的？我看到呢，新闻介绍呢，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人们会把金属嵌入枫树的树干，以获取枫树的汁液，而现在呢，会采用塑料管和真空装置组成的系统收集汁液，然后呢提炼成为糖浆，甚至还讲到每年啊，只有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才能够收集枫糖浆。加拿大今年的春季短暂，而且还比较温暖，所以呢，枫糖浆的产量也非常的低。那究竟枫糖浆是怎么采集和生产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那树上弄个口啊，让它这个汁液流出来，收集起来就行了。当然了，你要说的复杂一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手法吧。你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是吧？太轻了你割不到部位啊，太重的话你把这树伤太厉害，来年产不了了，这都不行啊。就是像我们割橡胶一样啊， 太深不好，太浅也不好啊，总之是要有一定技术的，那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枝叶呢，收集起来啊，就是传统上而言，这样的枝叶收集起来，它就放在这个寒冷的这种户外啊，就是让它自然结冰就完了啊，结冰完了以后，你把里面那个结成冰的那个冰碴子捞走。那基本上就剩下浓缩的糖浆了啊，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粗放的一个加工方式啊，这是传统加工方式。当然，今天，这个加工方式就有很多了，先进很多了，是吧？你把这些，收集的树叶，枝叶啊，收集起来运到工厂去啊，把它的这个水分脱掉啊。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相应的浓度啊，这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糖浆了。因为它滴出来这个树枝儿啊，树叶里面的含糖量，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高啊。这个含糖量通常，在2%到5%这个样子啊。你想，这个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并不是说，哎，我出来就是糖浆，不是那样的啊。出来的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这个稀得多啊，所以它是需要经过浓缩以后才能，变成我们看到那个糖浆的样子啊。那至于说为什么说要在这个春季啊进行采集呢？通常来说啊，这植物它最有富集这个糖分的时间就是在冬春季节。那这个季节呢，植物富集糖分啊，无非是两个层面的作用啊。一个层面的作用是，它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春天，它要储备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营养啊，供给这种在春天要开花啊。那么通常来说，我们说的这种气属的这些植物啊，它通常都是在春天甚至是早春时节开花的。那它在长叶子之前就需要开花，那怎么办？那这些营养从哪来？那得储备好，是吧？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是，像这些生长在寒冷区域的植物，它需要富集大量的糖分，实际上也是一种抗冻的机制。啊，我们说，下雪天儿啊，这个雪太多了，实在是清理不过来的时候，我们撒盐，是吧？啊，那为什么撒盐？撒盐可以降低这个雪的这个冰点啊，它就化了，是吧？啊，同样的，在植物体内也是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储备大量的糖以后啊，就可以避免啊，在特定的时间段里面产生过多的这种冰晶啊，就避免它的细胞被破坏啊。那这就是说，在这个冬春季节，这个树啊，里面它的糖分含量是最高的。那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去采集， 哎，那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我们撒盐是为了降低冰点，枫糖，枫树当中的糖呢也有这样的功能，那是不是意味着下雪的时候我们撒糖也能够同样融雪呀？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当然那不是太贵了吗？ 哦，对，盐比较便宜，量大，还是撒盐吧。虽然想着 对，对。 有一个出门遍地甜蜜的世界，想一想就很带劲，但是从，财富和资金的角度来讲，盐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接下来说下一个问题啊，我看到媒体报道呢，讲加拿大呢现在对于枫糖的开发呢，他们有点担忧，原因就是觉得今年的这个数量啊比较少。可能也是跟气候的变化有关系，甚至他们说现在我们的枫糖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主要就是赖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导致枫糖的产量下降。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这不能说没有影响，是吧？因为刚才说了啊，这是植物，它确实受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啊。如果说它是这个气温呢，持续是维持一个比较温暖的状态，那这个植物体内这个糖呢，它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啊，那自然会影响到这个产量啊，很简单一事儿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这个道理，这个霜打以后的这个青菜会变得比较甜啊，就包括霜打以后的这个萝卜啊更好吃一点。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在低温的状态下，这个植物才会有这样的大量储备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行为 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的约束，或者说没有这个低温情况的发生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植物体内的糖的含量就会相应的降低了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但是究竟是不是啊，这不能用短期的一个简单的推理来证明这事儿，这还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实验和观察。啊，得出比较可靠的这种实验数据才能让人信服的。 好，再来说一说，美国呢是枫糖浆的最大客户，每年呢美国都要从加拿大买很多的枫糖浆，而数据显示呢，今年主要是因为产量的原因呢，导致枫糖浆的价格上涨了21%。我比较好奇的是，美国人买这么多枫糖浆，他们都拿去干什么呢？枫糖浆是不是能够制作出来一些口味不同的美食呢？ 这还是那个问题啊，这主要还是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你要说这枫糖浆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分了。我们刚才说的，它主要成分就是这个蔗糖嘛，啊，没什么神秘的东西啊。当然了，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点的风味儿啊，就像什么香草醛之类的这种物质添在里面啊，产生了一些特殊的风味儿，但是也不至于说还非要用它才能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饮食传统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说，哎，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做一些美食的时候要用蜂蜜而不直接用这个果葡糖浆，是吧？实际上，你蜂蜜和果葡糖浆有什么区别呢？就基本成分而言，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你不太可能说，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换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产品，是吧？啊，就包括说你这个，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枫糖浆，枫糖的这个主要成分是蔗糖，但是你要把它真的变成这个蔗糖的糖浆的话，恐怕很多人也不愿意接受。 对，这就是一个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了。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说的话题呢，是和加拿大释放了2.3吨的枫糖浆的战略储备有关系。今儿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谢谢史军博士，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骗，好骗就是我，我是甄好骗。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大甄知道，真的什么都知道。 大家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是我跟大哥出来打招呼，我二姐啊甄好心去哪儿了？实不相瞒，二姐啊她去海岛度假了。二姐走的这几天，我茶饭不思，魂不守舍，因为呀、啊，我实在太开心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哦，为什么开心啊？ 我的天，啊不，我的二姐，你怎么就回来了？ 那你还开心吗？ 当然，开心啦！开心之余还有点震惊，二姐呀，你真的是去度假了吗？我看你是去挖煤了吧？ 好心啊，你这被晒得也太黑了吧！你在脑门上贴个月亮都可以直接去演包青天了。 大哥、三弟，你们不要再打击我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在乎自己的颜值，现在我变得这么黑，都找不到男朋友了。 就算你没有这么黑，也找不到男朋友啊！ 真好骗，你可真是我的亲弟啊！ 二姐，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开玩笑了。哎，你别着急啊，对于你晒黑这个问题嘛，我有办法。当当当当当当， 这花花绿绿的是什么呀？ 楼下美容店的广告啊，你们看，上面写着本店隆重推出进口美白针，打一针白一年，一针就见效，第二针半价哟。 啊，这简直就是我的大救星啊，我这就要下楼先打他一针去。 哎，等等等等，好心，你也太冲动了，瞎打什么针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